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赵老师好。 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好，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说一说夏季养生的话题啊。那以往呢，我们也提到这个夏三月呀、啊，紫薇翻秀啊，而且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啊，这都是养生之道。当然有些呢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有一些呢还得需要您来解释一下，比如说啊，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等等是什么意思？ 嗯，我们先来说无厌于日啊。 嗯，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听众朋友都知道很热， 嗯， 对吧？太阳很热，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会说，哎呀，出去了很晒哈，这个时候就会打一把伞呀，对吧？戴一个这个遮凉帽啊，对吧？用一个棚把这个阳光给它遮起来呀，这个呢，我们就会说，我们是不是讨厌这个日光了？ 嗯， 在夏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无厌于日。 嗯， 无就是不，对吧？ 哦， 厌呢就是厌恶的厌，哎，于就是两横一竖一勾，这个于啊，无厌于日，意思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一定不能避讳日光，讨厌日光。 嗯， 为什么？只是因为有了夏天的这种日光的充足，阳气的充足，才能使我们体内的一些该泄的东西泄出去。 嗯， 然后到秋冬的时候，该进补的时候才能补进来。 哎， 所以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说我们躲在空调房里面，对吧？不出汗，这个东西我们避着太阳，这个呢是不对的。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说了，那么您这么说，贺主任是不是让我们在夏季的时候都到那大太阳底下去暴晒呀，对吧？ 哎，那倒也不是。 哎，对，不是。 嗯， 那么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阴凉的地方，对吧？接受这个日光，家里能不开空调我们就不开空调。 嗯， 那么特别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让这个空调间断着开。 嗯， 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啊，我们是最容易受凉的。 嗯 嗯，为什么夏季的时候容易受凉呢？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啊，毛孔都是开着的。 嗯， 您不要说您在空调房里毛孔就不开，因为夏天的时候天地之间阳气是最足的，那么这种阳气很足的情况下，所有的人的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凉气的话，它就直接进到您的肌肤里面，进到您的身体里面。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夏季的时候着了凉，这个时候就会作病。 嗯，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您不要空调开得太大，不要受凉，那这个时候让体内的一些该泄的东西泄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夏季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那这个时候过了夏季以后呢，您到秋冬该进补的东西进补进来了，这个时候呢您的这个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身体都会很好。 嗯， 所以呢夏季的时候要无厌于日。 嗯， 就是该热我们就要热。 对， 对吧？哎，无厌于日。还有下面一句是使志无怒。 嗯， 周老师，这个怒哈，就是愤怒的意思。哎，使志，这个志就是情志。 嗯， 中医讲的情志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情绪。使志无怒，这个怒就是愤怒的怒。怒跟愤还不一样，愤是怒的前身。您看两个人哈，说话说不对劲儿了，一个人眼睛已经瞪起来了，这个就是怒的前身，他已经有愤了啊。那么再说下去可能就怒了，这个人就会大发雷霆了，这就是怒了。那么夏季为什么要使志无怒，心态平和呢？因为夏季是养心的一个季节。夏季，赵老师您刚在前面的节目里讲了嘛，夏季出汗多，汗是心之液，对吧？那么出汗多，这个时候本身心气受到的这种损害消耗就比较大。那么再有一种情况下，中医讲的心不仅仅是我们客观说的这个心脏，那么中医讲的这个心还有很大一部分成分是我们情志方面的东西。那么在夏季的时候，本身心脏是很弱的，是最需要养护最需要保护的。那在这个时候，您的这个愤怒的这种情绪如果旺盛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我们心脏损害非常大。您看有冠心病的人最怕生气，一生气，哎呦，这个时候冠心病就发作了，这个时候他就捂着胸口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对吧？所以呢，夏天的时候要使志无怒，就是说我们这个负性的情绪要用一个正当的方式宣泄出去。如何来宣泄呢？哎，我们过两天有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养生讲座嘛啊，和听众朋友面对面的这个养生讲座，我会教会听众朋友这个养心操，用这个客观的做操的这种办法来把我们的心脏养护起来，来把我们的负性情绪泄出去。同时我还会教会给听众朋友如何宣泄我们的这种负性情绪，如何让我们心态能够平和，这是有方法的。 是， 那么学会了这种方法就可以使志无怒了。 实际上呢，说了这些，我们再来看这两个词哈，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真的这个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的。夏天该热就是要热， 对， 不要厌恶它，讨厌它热，夏天能不热吗？春夏秋冬它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特点，如果全都是一样的温度，那作为你的身体上来讲，它也没有什么排毒的机会，也没有什么摄取的机会哈，其实对身体反而是不好的。 对，那后面一句是使华英成秀。 对， 使不用说了，对吧？哎，就是导致的意思嘛，让的意思。哎，华英，华是中华的华，英是英雄的英，成秀，成是变成的意思啊。秀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秀丽的秀，秀美的秀啊，翻秀的秀。使华英成秀，哎。什么是英？赵老师您说什么是英？ 英，哎呦，什么我真不知道。 什么是英？英雄啊， 英雄， 对，华英，英雄的英哈。我们把这个英啊，英就是一个中央的央， 对， 上面一个草字头哈， 就是英雄的英 啊，英雄的英。我们把这个英啊，把它这个草字头去掉，光看下面那个央， 央了， 哎，央是什么？央就是中央，对吧？最高端，某某中央，对吧？哎，某某什么什么什么中央，哎，等等的这些，这个央就是一个最高的机构。哎，您看那个古代的那个骑士啊，哎，帽子上戴的那个一根鸡毛插上去那个缨子，那个就是最高的，对吧？哎，帽子最中间再插一个最高的那个鸡毛哈，这个就叫央。使华英成秀，就是夏天在很热的这种情况下，让 最容易结的那个果实结出来， 嗯， 让最好的这个东西都成为现实。 哦，秀是有怀孕的意思、啊、 哎，对，是华蓥成秀，意思就是夏天在这种阳气很旺盛的情况下，果实才能结出来， 哎， 开的那个花儿花蕊里面才能结出果实来、 嗯嗯、 这就是使华蓥成秀 啊、 嗯、 那也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身体呢要多方的照顾、啊、 哎， 各种营养呢要去这个照顾好它、 嗯、 啊，是华蓥成秀。 周老师您、嗯、我觉得您已经是一大专家了、嗯、理解得非常好了、 嗯、 夏天对吧，无厌于日，把这些营养都吸进 来， 然后最后大自然是使华蓥成秀、嗯、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 是啊，你像一个女人要比如怀孕的时候、 嗯、 这时候她要多方的摄取一些营养、 哎、 这样她自己的孩子呢好像才能够健康。 对 啊，所以呢要成秀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对，所以在夏季我们这样的话听众朋友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我们要让大家无厌于日， 是， 对吧？为什么要让大家矢志无怒？ 对， 哎，听众朋友就明白了。最 后要使华蓥成秀， 成秀、 啊、 对。 好的，那在5月23号啊，将举办一个夏季如何通过降三高来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维护中老年朋友健康的专题讲座。当然这个讲座呢是由贺云主任来主讲。那会上呢，贺主任呢将教给大家夏季养心操和情绪调节放松的等等的这些方法啊。因为这个会的场地有限呢，我们仅限30名听众朋友参加，所以呢如果您有需求的听众朋友赶快来进行报名了，我们是额满为止。好，我们的报名电话那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夏季养生的内容哈，有些内容呢是来自于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他们通过集结了各方的养生保健的资料为大家编写的夏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这么一个小册子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厚，而且呢装订也非常的讲究，内容也非常的详实具体。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得到这本书的话呢，对您的夏季能够顺利的度过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确实数量有限，印制的数量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啊，所以呢如果您想免费领取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 反复的炎症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纤维组织属于细胞间质，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组成，没有任何功能，长得越多越影响局部的器官功能发挥。我们中老年人的器官功能减退，包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都属于纤维组织增生。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贺主任，刚才您在解释啊，就是夏季养生的一些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刚才有一句叫做使华阴成秀哈，实际上呢，春天的时候呢是生啊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夏天呢就是长的一个季节，那也就是说使华阴成秀，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使开了的花咱们一定要它结果， 哎， 这么一个意思在里边。 对，赵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 嗯， 秀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怀孕的意思。 嗯， 哎，所以使华阴成秀，就是万物开了那个花以后，它要怀孕， 嗯， 对吧？要结果，结了果以后，秋天才能收嘛。 嗯， 哎，所以它是一环连着一环的。 对对对。 哎，那么人呢，也是一样。夏季怎么养呢？您要无厌于日，对吧？不讨厌日光，不避讳日光， 嗯， 然后使志无怒，情绪很平和， 嗯， 心态很愉悦，然后呢使华阴成秀， 嗯， 让您体内该泄的东西泄出去， 对，水到渠成了。 哎，这个时候，嗯，我们后面还要讲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呢， 嗯， 这个时候您是最容易使华阴成秀的， 嗯， 最容易使您那个老病根除的一个季节。 其实有这么一句话说，嗯，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哎， 啊，这都是一环靠一环的哈，啊， 嗯， 那其实说到夏季的时候呢，确实也是由于它这个气候的原因，天气比较热， 嗯， 很多人呢没有胃口啊，营养也不足，甚至睡眠也不大好，这样呢有些老人就会出现什么心慌啊、气短啊、全身乏力啊、心律失常啊，甚至有可能有心梗发生了啊。当然您看我刚才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注入了我个人的色彩，比如我说可能是由于吃的不好，胃口不开，营养不够，然后睡眠不好，造成了心慌气短等等等等，其实是这样吗？ 嗯，是这样的，赵老师，您说的这个非常正确哈。您看您刚才提到了心慌、气短， 嗯， 全身乏力、心律失常，甚至心梗， 嗯， 这个说的这些实际是心脏出问题了， 哦， 哎，心脏出问题它两方面的问题， 嗯， 对不对？一方面的问题是这个心脏本身它有问题了， 嗯， 可能大部分人的问题是心血管的供血的不充足，心肌的缺氧，甚至是冠脉的完全堵塞造成的心梗，对吧？这是一方面的问题。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我心情出问题了，情绪出问题了， 嗯， 我很憋闷，我很委屈，我很愤怒，对吧？我这个时候我没有地方发泄，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情志出问题了， 嗯， 对吧？那么我们夏季呢就要关注这两个问题，因为夏季本身就是养心的这个时节呀，对吧？那么养心养什么呢？一方面养我们客观的这个心脏，让它供血充足了，它能舒舒服服、快快乐乐的跳动工作，为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供血供氧，对吧？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养我们的心气儿，养我们的情志，养我们的心情，对吧？让我们的情绪非常的舒畅，非常的愉悦啊。那么话又倒回来说，刚才赵老师您提的一个问题是， 我客观上的这个心脏的不舒服跟我们夏季吃的不好、胃口不开、喝的不好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为什么？夏天本身天地之间阳气很旺，对吧？很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时候我们心脏就会更努力的工作。那么心脏更努力的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心肌的耗氧量就会增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心脏它更需要更多的营养，对吧？但是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到长夏，就是夏末秋初的这个季节，这个时候脾胃会更容易脆弱，更容易受损伤。而且夏季的时候我们难免吃得不好，胃口不开，所以这个时候呢，心脏它客观的这个生理这个层面的心脏更容易营养不足，对吧？它更容易受损伤。所以这个时候夏季的时候心慌啊、气短呀、乏力呀，这种症状也许会加重。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有很多人他有了这种无论是急性心梗、慢性心梗，后面他会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我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医生，儿科医生，他说有一次老伴儿就是突然一下心梗，然后他就给老伴儿做这种心外按摩，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嘛，会抢救病人，然后又给老伴用药。其实当时他就把老伴救过来了，他又打的120，但是后来老伴还是有心律失常留下来了。心梗之后都会有心律失常的这种后遗症留下来的。后来我就指导他抗纤维化、茶色素，老伴一直非常好。哎，话又倒过来说啊，这是您还是回到刚才您的那个话题，就是您说的夏季的时候营养不足造成的器质性的这种心脏疾病、冠心病的加重。还有一方面就是夏季的时候我们不能矢志无怒，对吧？情绪没有疏导好，这个时候也会造成心脏它受损更严重。所以夏季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抗纤维化，一定不要忘了用茶色素控制我们的血脂、血糖和血压。因为我们人的客观的这个心脏的一些疾患啊，都跟冠脉的供血不足是有关系的。冠脉供血不足就是冠脉的纤维化，所以这个时候要抗纤维化。冠脉的堵塞就是这个脂代谢的异常，甚至是糖代谢的异常，甚至是血压的不稳定，这个呢都可以用茶色素来让我们的脂代谢平衡、糖代谢平衡、血压更稳定。 所以呢，按您的说法呢，当然夏天的时候它气候条件所导致哈，可能有些人呢会出现心慌啊、气短呀、全身乏力呀、心律失常啊，甚至有心梗这样的情况。它不管怎么样，这都属于是心脏的问题了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我们都要多加注意啊。 对， 要给它充足的营养，比如刚才您提到抗纤维化也好，茶色素也好哈，这都是对于你的心脏的有保护和维护作用的一种方式。目前我们正在举行这个抗纤维化和茶色素的体验活动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仅限于打进电话的前10名听众朋友将有体验这样的待遇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